会推动多方面改革。亚德恩所属的工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赢得国会过半数的65席，是二战以来的最大胜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亚德恩，祝贺对方连任。李克强说，中新两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新关系，期待继续同亚德恩共同努力，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12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64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8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2蚊，跌12.6；腾讯控股614.5，跌10.5；比亚迪股份194蚊，跌3.2。小米集团25.1升8.5，美团326.8跌2.8，吉利汽车20.9跌5毫，盈富基金25.88升1.8，中国平安81.7升4毫，怡海国际89蚊跌9.55毫，友邦保险80.5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171，瑞士法郎8.589，澳元5.626，加元5.928，新西兰元5.256，欧元9.175。每百日元对港元7.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73。日经平均指数报24,325点，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8,01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41美元，卖出1,94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坏车同埋故障嘅消息。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落山道之前咧，慢线系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走咗一阵，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七咸道南近理工大学嘅弯位。另外，吐露港公路有车辆着火，去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嘅第一同埋第二线啦，封闭咗噶，龙尾过咗马窝。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排到香港仔隧道接近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都是比较多车的。而家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浅水湾道110号。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深水湾泳滩。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的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返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

惠港政策会是哪一些的部分。但是呢当中就涉及到这个即是卫健委啦，当然也都会解释呢香港的抗疫工作啦。但是呢特首也都说啦，就是这一刻呢仍然是要继续努力才能够达到解除14日强制检疫这个的标准。因为他说呢即是当然明白香港的各界尤其是商界和市民都希望呢尽快能够豁免呢香港人去内地之后14日的检疫规定的。但是他认为呢最终的问题呢都是要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做得更加严格的。亦都呢是强调两地政府呢必须要在保障人民健康的前提之下才会解除14日检疫这个的安排，不会随意因为香港的经济和居民的诉求居民的需求而不理解内地居民的健康。听了这番说话之后可能是旅游业界就即时会都会问了，究竟几时才可以处理到这个的强制检疫的安排，令到两地可以恢复比较多的频密的往来，从而都令到旅游业界可以注入动力呢。当然啦，即是现在政府亦都是推行一些的本地游的一些措施啦，譬如是旅发局的赏你游活动啦，我反应都几好的，但是究竟对于业界来讲会有几大的得益呢？作为旅游业界的朋友，你现在的境况是怎样呢？不如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讲一讲。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6号，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接见访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他表示中央充分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只凡有利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事情，中央都会全力支持。 凡是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凡是有利于增进香港的百姓的民生福祉，也凡是有利于促进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入大湾区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都会全力支持。 朝早九点，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警队纪念日致辞，指警员经常身处险境，但从不畏缩，致力维护香港的安全和稳定，警队必须防范暴力死灰复燃。 我们秉持尊严门对守护香港的坚持，无惧持续一时的暴力，成功地为恢复香港秩序的愿景带来了曙光，但是我们决不能有所松懈，必须防范暴力死灰复燃，亦要把握逐渐回复平稳的局面，凝聚社会对警队的支持，并继续与市民携手抗疫。 下午两点，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均为输入个案。两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总结在北京的三日行程，话同各中央部委讨论和提出要求的措施，都围绕中央支持香港在防疫、恢复经济、纾解民困三方面， 是会涉及提升、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国际的航空枢纽和一个国际的创新科技中心，亦都当然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回到香港，我们都要内部再梳理，希望是在11月底发表的施政报告里面能够跟香港社会各界做一个详细的交代。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旅游业界而家面对嘅境况系点样咧？同旅游业界相关嘅行业咧，都相当之多嘅吓。不如又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你哋而家究竟啊过嘅日子系点样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一位旅游业界嘅人士，系香港旅行社协会主席，亦都系旅游业议会嘅理事咧，胡景豪嘅。胡景豪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嗱，我唔知道咧，你哋旅游业界会唔会都相当之关注咧特首今次嗰个访京嘅行程啊？咁但系头先佢两点零钟即系同大家去交代嘅时候啦，就话佢亦都同国家卫健委咧介绍过香港嘅防疫抗疫工作，咁但系几时先可以解除到14日强制检疫呢个嘅安排咧？咁其实都系要睇睇咧香港嗰个防疫抗疫工作咧做成。点亦都话咧，唔会随意因为香港嘅经济同埋居民需求而唔理解内地居民健康嘅。啊，你哋作为旅游业界听完呢番说话之后，吓、那个感觉系点咧？ 我谂其实业界自从今年年头开始都八个月，真系因为呢个关口封咗关系啦，咁所以其实呢八个月都好难挨噶啦。咁所以其实而家我谂我哋都真系好希望有一个确实啲嘅时间表可以出到嚟，话翻俾业界听，几时可以呢、这个。嚟同國內或者澳門通關都好啦，我哋都好希望真係有個時間表出翻嚟，等我哋都可以去準備好啲將來嘅事咯。 嗯，特首就話都要梳理一下佢嘅行程成果啦，喺月底嘅施政報告入邊交代，會唔會都相當之期望呢？ 都有期望嘅，咁同时间啦，咁我哋都明白唔可以话一开始就一个 V 字型反弹嘅。我哋都相信一开始可能，但起码都希望可以第一步开咗先，譬如话会唔会俾住喺国内嘅香港人返嚟先啊，跟住慢慢商务客，咁见到慢慢咦原来成件事都系可以受控制之下进行嘅，咁我哋都好希望跟住就可以去到旅游嗰方面开返个关口囉。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前序前进，就但係最紧要都真系希望有个时间表，等我知道几时先可以去到游客嗰方面嘅。 咁当然即系其实你哋业界有你哋嘅期望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政府方面咧，佢亦都会有4间嘅社区检测中心咧，预料喺本月中启用嘅啦。市民就可以用自费去做检测啦，收费上限系240元。呢个亦都系方便咗咧啲市民咧，如果要去啲旅游气泡嘅地区咧，可以出示到一个嘅检验嘅证明嘅。啊，其实由呢啲嘅蛛丝马迹睇起上嚟，你哋业界又会唔会即系唔需要咁悲观？因为佢月中都开到咯，即系其实都做紧啲准备功夫啦。 我谂呢个都比起几个月前系好一啲啦。咁但系其实实质嚟讲咧，我谂业界真系需要一啲，因为而家虽然见到啲准备功夫都准备紧啦，咁但系其实到目前为止，业界都真系未知道几时会开翻。咁同埋我相信都真系好希望，我哋都希望可以喺今个月可以开始实行到呢个旅游气泡啦。咁亦都希望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将所有无论系旅客经验啊，又或者成件事喺个流程方面做得好的话咧，咁就希望可以尽快会加多几个唔同嘅国家的呢个旅游气泡，等无论出境入境都好，都可以真系喐翻少少先咯。 我想问喺业界嘅运作上面咧，其实系唔系如果政府一宣布，譬如某啲地方可以有旅游气泡，又或者系免除一啲检疫嘅限制嘅时候，你哋所有人员系咪已经可以即刻埋位咧，重启你哋整个嘅生意运作噶啦？ 其实业界无论是香港业界或者同我哋喺当地，譬如讲新加坡接口单位都好啦，大家其实都真係八个月冇嘢做㗎啦。咁所以一开始咗之后呢，咁我相信大家都希望真係可以第一时间搵到啲生意囉。咁而家係停咗嘅，咁但係我相信只要有返啲消息，有返个时间表的话呢，咁业界都真係会随时 ready 可以去重启返个旅游㗎啦。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有啲咩期望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胡景豪，你哋业界入边即系而家唔同从业员咧，佢嗰个状态系点样咧？譬如系唔系做紧一个停薪留职啊，放无薪假，定系点样处理咧？因为唔单止讲紧你哋譬如即系旅行社职员啊、导游啊、领队啦，咁亦都牵涉到譬如旅游巴司机啦，咁甚至系同你哋有关联嘅，譬如一啲零售点嘅职员啦等等。据你所知，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嗱，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保就業去到今個月尾就完啦。咁、其實據我所知，亦都因為本來大家都希望喺保就業完之前咧，我哋可以啲關口啊或者旅遊氣泡可以開到，咁等大家都可以有翻啲嘢做嘅。咁但係而家見到個時間表都唔可以吻合得咁好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相信嚟緊好多旅行社都係要即係重新重組又好，裁減人手又好，甚至乎有啲直頭都係話直頭去熄燈，等佢休息幾個月，做事先至再等啲嘢成咗型之後先開咧都有。咁所以其實個情況都即係從業員啦，其實大家都唔係咁樂觀嘅，睇得嚟緊呢兩個月。 譬如啲旅遊巴嗰方面個狀況，你又了唔了解係點樣咧？ 好多旅遊巴而家都泊咗喺一啲停車場裏面啦，其實都係我哋俗語叫做死車啦，即係其實都唔開住噶啦。咁因為其實而家個需求真係冇，咁所以大家都而家真係淨係睇下幾時可以尤其是關口開翻嘅時候，會唔會啲過關車啊，或者本地嘅旅遊巴需求大翻啲嘅時候，先至攤翻著架車咯。 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啊？由于就算去倾旅游气泡咧，都同紧有限度嘅国家去倾紧嘅啫嘛，都唔系有限度嘅国家同地区啦，即系都唔系一次咧就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咧全面开翻，即系可能会唔会业界都预计就系喺个保就业完咗之后，就算系真系旅游气泡推出到啦。業界都係要面對一個緊縮人手嘅狀態咧，即係始終可能個生意額都唔會翻去全盛時期咁樣，會唔會係咁樣咧？ 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唔係大家都明白一樣嘢，開咗譬如一兩個國家旅遊氣泡，絕對唔會做一個 V 字型反彈，就話突然之間生意可以去翻。疫情之前咁樣啦，咁所以大家都知道係一個長期嘅，即係一個長期嘅，可能喺低位度一個長期嘅時間先至會反彈到。咁業界方而家最希望就係起碼都將個引擎攤翻著先，有少少嘢做，俾部分嘅從業員有啲嘢做，咁慢慢做得好嘅時候，就希望可以加快之後復甦嘅嗰個步伐咯。 即係無論點都好，都應該係預計咧，未來一段時間由今年年底去到出年年頭咧，旅遊業界嘅從業員都會面對一段相當之艰难的日子，甚至可能有些人是因此而失去他份工作啊等等的了，是不是？ 其实我们都预计在出年第一季之前，其实我们 都真的不看好的，正如你所说。现在唯有大家都有些都会可能要为了生计问题，都可能 会短暂 去做其他事先啦。但是业界里面，据我所知呢，其实大家都是很希望，当那个业界恢复的时候，复苏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很希望继续在旅游业做的。 本地游呢，而家就即係旅发局嗰个嘅想旅游呢，似乎都反应相当热烈啦。应该好似所有啲名额都满晒㗎喇。呢啲本地游嘅生意其实帮到你哋几多呢？ 其實本地遊不嬲做開旅行社都唔多，同埋其實係有限度，因為其實個利潤咧都係好低嘅啫。大家都係知道，其實做本地遊最主要嘅目的真係希望俾翻旅遊巴司機啦、導遊啦，甚至乎一啲旅行社員工咧係有翻啲嘢做，唔好生曬壽。咁呢個其實亦都唔足以即係純粹單靠本地遊嘅收入啦，係唔足以支撐一間旅行社正常營運嘅。 即系就算系譬如再推行呢啲想旅游嘅活动啊等等咁样咧，都冇办法可以处理到你哋业界嘅困境，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啊？ 要三条轨道一齐做，本地游系一个开始啦，亦都希望本地游可以证明到俾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香港防疫都做得好嘅。我哋要本地游，要呢、這个旅游气泡，同埋呢个内地澳门通关，要三条轨道都希望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喐到咧，咁业界先至有个生存空间咯。 明白。好啊，胡景豪，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胡景豪系香港旅行社协会嘅主席，亦都系旅游业议会嘅理事啊。讲到咧，旅发局嘅想旅游嘅活动啦，其实名额咧就满晒噶啦。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即系都反映咧香港人对本地游咧有需求嘅。不过正如好似头先啊胡景豪所讲啦，即系呢啲嘅本地游嘅活动咧，似乎未能够支撑到整个旅游业界。咁究竟啊大 家，即係譬如你過去參與一啲嘅本地遊，有冇一啲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又或者如果你作為旅遊業界嘅人士，究竟有冇啲方法真係可以開拓到本地遊嘅產品，係補充翻你哋而家嘅呢個生意額咧？1872311都要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我哋有位聽眾趙女士，你好，趙女士。 系你好，小姐。 你好，有咩睇法？ 我听新闻报告系架香港旅游业有1000多家，我觉得香港人有啲不务正业。1000多家，你行不能 call 大陆顶大，而家大陆根本仲惊死我哋香港人，点我哋取消十四日嘅签证咧？ 即系你嘅意思系，即系香港嘅旅游旅行社咧嘅数目咧就多，不过主要都系集中到内地旅客嘅生意，咁即系内地亦都对于香港嘅抗疫未必咁放心，所以你都觉得好难祈求内地真系可以去免除到十四日个检疫限制，系咪啊？ 根本而家你系生产的 new normal。你想大陸為得開放不可能的，大陸還驚死你呀，攞個病毒傳染到入邊去了，我們應該自己靠自己呀，應該你我而家發覺嗰啲本地嘅旅遊，覺得本地旅遊要賺到蝕唔多嘢，唔想做，最好大陸人。我讲俾你听，呢个系妄想。 明白，多谢晒赵女士啊！赵女士就觉得咧，其实而家系讲紧内地对香港嗰个抗疫防疫嘅情况咧，系冇乜信心啊！咁所以如果系寄望咧，内地能够即系尽快可以通关，令到香港嘅旅游业复苏咧，佢觉得系妄想。咁可能都要另外谂下有啲咩方法啦。多谢晒你，赵女士。咁但系作为旅游业界嘅人士，如果你是揸旅遊巴嘅，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另外嘅橋咧，可以令到你哋即係繼續都做到生意咧？1872311打嚟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美国大选仍然未有结果，美联社推算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有214张选举人票，落后有264张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两人在多个摇摆州未分高下，但特朗普的领先幅度持续收窄，其中在佐治亚州已经点算的99%票数当中，特朗普只是领先拜登不够500票。在宾夕法尼亚以点算的97%的选票当中，特朗普只是领先大约18000票。而全国广播公司推算，两人在有11张选举人票的亚利桑那州未分胜负，因此拜登有253张选举人票，特朗普有214张。特首林郑月娥在北京总结访京之行，她说中央非常关注防疫抗疫工作，她亦都趁今次访京反映香港各界希望能够早日免除14日防疫强制检疫安排的强烈诉求，但她说最终问题在于香港抗疫防疫要做得更加严格。林郑月娥回应内地传媒问到内地很多声音反对放宽豁免14日检疫安排，她回应说香港不会因为经济理由随便回应香港居民的诉求，不理会内地人民的健康，希望内地居民放心。林郑月娥又说香港健康码只是记录香港居民的核酸检测证明，以便在进入内地或者到外地旅游气泡城市的时候作健康证明，但港人到内地的时候可以自愿选择更换为粤康码。重申香港的健康码并没有收集大量个人资料数据的功能。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事件，被问到很多媒体都利用查册作新闻报道，警方是否选择性执法，她回应说个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方便评论。 林郑月娥说，香港是依法办事的地方，法治是根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选择性执法或者选择性检控，大家可以放心。他又说，新闻自由在基本法下获保障，不会打压新闻自由，但新闻从业员亦都要守法。俄罗斯单日录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首度超过20,000宗，创新高。防疫指挥部公布，过去一日录得25,000多宗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730,000人确诊。在新增的20,000多宗病例中，莫斯科有6,000多宗，圣彼得堡有1,000多宗。至于同中国接壤的5个俄罗斯地区，新增881人染病。另外，俄羅斯新增378宗死亡病例，累計29,00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喺将军澳道，因为要清理障碍物，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慢线咧，暂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因为清理障碍物，慢线暂时系封闭，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在新界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有意外，一带开始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近柯达大厦，獅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交通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浅水湾道102号。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横江村同埋大环村。咁另外咧，补充翻隧道嘅情况咧，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交通都开始挤塞，车龙排到电话机楼。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而家嗰种互动嘅模式咧，一来我哋可以好快咁样去俾到市民好快享用到个海滨，另外就系话呢啲设施咧系可以同市民互动，我哋一路去做嗰个优化，我哋好快去学习到。 星期日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我是欧阳若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想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 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佢话 How do you find something？呢、这個 expression 咧，佢覺得聽落去即係睇落去咧，好似同我平時講個 find 字有啲唔同意思喎。咁其實想蕭叔講解一下 find 呢個字咧，我哋除咗係尋找去揾之外咧，另外有一個好常見嘅用法咧，就係你覺得呢一件事點啊？你覺得呢一樣嘢點啊？咁嗰個覺得，我哋可以話 how do you find it？ 咁意思咧就未必一定係咧你係點樣揾佢噶，而係咧你覺得。呢件事或者呢个人或者呢个地方点呢 ？OK， 咁例如你话你觉得呢套戏点啱啱睇完套戏 ，How do you find the movie？ Okay, how do you find the movie？ 咁就唔系话你点样揾到佢，而系你觉得呢套戏点呢？或者 How do you find him？OK，、okay, 就唔系话哦你点样揾到佢噶，而系咧你觉得呢个人点呢？咁样。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如果大家想继续讲一讲咧，系旅游嘅问题啊，同埋咧同唔同地方嘅通关啦，特别系同内地啦，同埋澳门嘅通关问题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不过咧，与此同时，不如我哋又关注一下立法会入边嘅情况啦。嗱，咁啊，立法会咧，寻日就系审议一条咧有关于货柜运输嘅法律。案咁亦都系由于咧有非建制嘅议员啦，多次要求点算法定人数啦，咁最后咧其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咧都要三度啊为法案嘅辩论时间划线啦，草案咧最后都系可以三读通过嘅。咁但系喺今年啊喺呢个立法会延任一年之后啦，我谂咧大家都会即系呢段时间都会听到咧，就系立法会入边似乎建制同埋非建制嘅之间唔同嘅阵营咧，都相当之剑拔弩张啊！咁亦都咧有议员提出啦，以修订议事规则咧，以防范咧即系立法会入边出现一啲嘅拉布啊等等嘅情况啦。咁当中咧就譬如系包括咗由阿张国军提出嘅，就系改变委员会主席嘅选举规则啦。咁啊，包括就系要求候选人要先交书面提名啦，限时。在30分钟之内完成选举，另外就是附属法例议案的动议和议员发言，由每人最多15分钟要减到5分钟，而最后就是一些叫做无约束力议员议案的次序，就是我们说的议员的议案是可以先于一些由议员提出的专责委员会的议案的，因为过往比如要成立一些专责委员会，或者是要求传召某啲人或者传召某啲文件咧，咁嗰啲嘅相关议案咧系可以排得前啲嘅，但系根据咧即系而家呢个嘅建议咧，就会系取消咗佢排前啲呢个安排，都要系跟翻去提出嘅先后次序咧嚟排队啦。咁究竟今次呢啲嘅建议有啲乜嘢嘅影响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立法会入。变嘅系属嚟自民建联嘅张国军，亦都系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嘅委员啊。张国军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嗱，头先我大概简介过咧，你所提出嗰三项修订啦，咁亦都系喺议事规则委员会入边通过，但系就要交内务委员会讨论啦，先至可以过到嘅。咁又唔使经大会，咁啊，一般估计其实通过机会都应该系极大噶啦。不如讲讲点解你要做呢三项修订先啦？ 當然喺過去，特別喺過去嗰一兩年裏面咧，我哋坐喺議會裏面開會咧，就見到即係嗰個議會議事規則被濫用嗰個程序嘅即係嚴重程度啊！唔好話淨係開會啦，咁大家都見到喺過去嗰一兩年咧，喺無論喺一啲法案委員會嘅即係啱啱組成要選舉政府主席啊，又或者每一年事務委員會要重新再選個政府主席啊，其實由個提名啦、選舉嘅程序咧，係被濫用，而濫用到咧，甚至咧你見到最明顯嘅例子咧，就係好似上年內務委員會裏面即係郭榮鏗去做呢個主持，結果咧就選咗超過半年咧。都選唔到一個主席，但係我哋其實咧由即係十月開會到七月休會咧，其實講緊得九個月嘅時間嘅一開會，但係你用咗六個月咧都選唔到個主席，其實你係令到立法會咧有好多正常嘅事務咧係不能開展，咁即係可以咁講，立法會係發揮唔到嗰個係立法機關嗰個憲政嘅功能。咁所以當然啦，我就提出而家嘅修改咧，就係嗰個嘅叫做 House Rule 啊。咁就其實咧，呢個就唔係議事規則，而係我哋叫做一啲內務守則。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喺大會，而只需要咧喺內務委員會，我哋自己委員咧通過咧就可以噶啦。咁當然你話係我提出呢三個建議，就唔能夠去即係、就是、根本解決而家出現嗰個嘅濫用議事規則嘅情況。但係可以咁講，係針對過去特別一年裏面，我哋見到一啲咧唔應該出現，亦都對立法會日常事務運作好大影響嘅一啲事項。我希望透過呢一次嘅修改咧，能夠去減輕呢一個濫用議事規則所帶嚟嘅禍害咯。 不过呢张国军，即系我哋都要睇下咧呢几项修改对于立法会嘅议事功能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先？譬如咧讲一讲附属法例嘅议案啦，嗰个动议同埋议员发言，每人嘅发言时间由15分钟减到5分钟，基本上可能即系议员去提出嘅理据嘅时间都唔够嘅。 当然啦，我提出呢三个建议咧都有考虑过，就系攞个平衡嘅。咁即系就坦白讲。如果我哋每一位嘅議員咧喺立法會裏面咧係能夠抱住即係大家真係理性議政論政咧，其實立法會可以係冇議事規則㗎。如果大家咧互相尊重，大家都係為咗係討論一件事，可以冇議事規則咧，其實都可以處理好成個程序嘅。奈何就係話我哋而家係有一啲即係特別係反對派議員講到明。佢都講到明就係話，我今年我特別係今年咧，我翻入去議會咧，我係希望係抗爭，而唔係咧係去審議會一個嘅法案，從而咧就利用喺而家即係所謂議事規則所賦予俾佢哋嘅一啲嘅彈性嘅空間咧，去無限伸延，去一個嚴重嘅扭曲，令到咧成個議會係不能運作啦。咁我要攞一個平衡，就係、是、要防止呢啲情況係嚴重破壞議會嘅運作。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要保存我哋作為議員喺立法機關嗰個嘅即係審議法案嘅權力。咁所以咧，你剛才提及過就係話，其實咧嗰、那個係並唔係話去審議一啲嘅政府提出嘅一啲嘅主要法例嘅通過或者修訂，而係講緊一啲嘅附屬法例咧，喺去到呢一個嘅委員會階段係已經審議完，由呢個委員會主席係報告翻去大會嘅時候，一個叫做我哋叫 take note， 即係話一個叫散覽啊。即係佢叫其實喺大會裏面咧係叫提出去散覽嘅階段咧，其實。那個階段並不是一些實質的主體法律的一些的審議或者修改，純粹呢是讓大家呢是即知道有這個的附屬法例的存在。所以過去其實15分鐘的時間我們見到呢其實就不需要的，因為你想想主體法例修改我們都是15分鐘的討論，但是你是散覽一個附屬法例你又用15分鐘，而在過去我哋所見到嘅就係話，呢啲散濫嘅附屬法例嘅時候，喺大會嘅時候，其實係不斷有人濫用，而好多時我哋見到大會主席咧喺呢個階段都不斷指出有好多議員咧係離題，因為咧其實咧可以討論嘅空間係唔多嘅，係純粹係令到你知道有個附屬法例，所以其實嗰個濫用嘅時間係非常之嚴重。咁所以我認為喺五分鐘嘅時間咧，其實係攞到一個平衡喺度。 嗱，但係張國軍而家講緊啲附屬法例咧，就係講一啲先定立後審議嗰啲嘛，即係主要都係依一類啦，係咪？咁但係其實過往咧，亦都曾經有依啲嘅附屬法例咧，係引起社會極大關注，甚至係即係。 差唔多要去到司法机关处理嘅，譬如系扩展堆填区嘅呢啲嘅附属法例，即系唔系每一个附属法例咧，即系当然可能大多数都真系好似你头先咁讲系省览嘅性质啦，但系亦都真系会有一啲咧引起社会嘅极大嘅注意嘅，譬如我头先举，即系亦都真系曾经发生过嘅，咁呢啲系事实啦。咁如果一刀去切咗佢，将佢个讨论时间由15分钟变成5分钟，变相会唔会系真系大大削弱咗立法会嘅功能呢？因为先定立后审议唔代表佢一定系冇争议噶嘛。 当然啦，你放心啦，就因为其实而家去审议呢啲附属法例咧，并唔系喺立法会里边咧，就净系得嗰15分钟或者5分钟嘅辩论时间。特别喺近排你留意到咧，每一条递上嚟立法会嘅附属法例咧，反对派嘅议员咧，都必定会举手咧，系要求系咪都会成立咗一个嘅委员会啊，即系专门系处理一个附属法例嘅委员会咧去处理。而呢个附属法例嘅呢啲嘅委员会咧，其实咧里边咧系可以有好多好多次嘅会议，而当中咧包括就住整个附属法例嗰个嘅政策嘅原则啦，然后逐条逐条咧系去审议，即系好似法案委员会咁样咧，系即系将嗰条附属法例咧系用放大镜去咁样去审议。其实喺嗰个整个审议间里边，绝对系有呢个即系足够嘅时间咧，让议员就住即系相关嘅附属法例发表意见，同埋去质询有关嘅政府嘅官员。其实可以咁讲，喺刚才我所提及大会发言时间之前，喺委员会嘅阶段咧，其实可以有好多好多次嘅会议咧，系让让议员咧去慢慢抽丝剥茧，去用显微镜咧去审议呢个附属法例。 系嗱，好啦，我想问埋啦，就系关于专责委员会嘅议案咧，以往就系排喺普通嘅议员议案之前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就话都要去跟佢入嗰个先后次序排队，即系分分钟就系一啲议员嘅无约束力动议咧系排先过去嘅。咁我谂大家都会明白，即系议员提出一啲无约束力嘅动议咧，就希望透过个动议辩论啊，令到政府正视有关嘅问题，甚至系提出建议或者系就政府去施压啦。咁但系专责委员会咧，其实就系讲紧系譬如传召啲人啦，又去交出文件啦，传召佢嚟出席个会议作证啦、作供啦，甚或至系成立一啲具有即系调查权力嘅专责委员会。咁其实嗰啲系可能一个系更加重要嘅监察功能。咁点解会系要将佢摆咗喺一啲无约束力嘅议员议案之后呢？如果系咁样嘅时候，会唔会就系大家要好滚水淥脚地去通过咗外嚟向政府施压嘅无约束力动议，然之后就去处理呢啲嘅专责委员会嘅议案，变相系咪都削弱咗立法会嘅监察功能呢？ 有关即系专责委员会嘅议案，又或者议员提出嘅无约束力嘅议案，两样喺立法会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嘅事情。先讲嗱，你话无约束力嘅议员议案咧，其实喺可以咁讲，喺做四年嘅立法会议员里边咧，让佢每一个议员咧都有一次，最多两次嘅啫，四年里边嘅机会咧，可以喺大会里边咧提出一啲佢认为喺社会上最紧要嘅事情，又或者佢代表个界别认为最重要嘅事情咧，可以喺大会里边咧，系让社会大家咧系去关注同埋讨论。对于每一个立法会议员嚟讲咧，可以提出呢个无约束力嘅议员议案咧，可以咁讲，系佢入议会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工具，可以让佢将一啲佢关心嘅事情咧系攞出嚟付诸实行，让社会讨论。咁当然啦，并不代表你所讲嘅专责委员会议案咧系唔紧要嘅。兩樣都緊要，但係有一點，如果你有留意咧，我舉個例，啱啱尋日開完大會啊，你睇翻我哋尋日立法會嗰個嘅大會議程啦，裏邊咧係有成全部都係由每一個個別議員提出嘅一啲嘅成立專責委員會嘅議案。嗱，而家個規則裏邊就係、是、你如果要濫用係點樣做咧？只要有一個議員去提出話我要成立某某嘅專責委員會呢一個議案，就会可以打折排喺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之前嘅。嗱，你睇翻统计数字，喺上个立法年度，究竟有几多个无约束力嘅议员议案可以喺每个星期嘅大会讨论呢？答案系零。 嗯， 一年里边每个礼拜开大会，每一个嘅议员议案都被一定会被某一位议员提出嘅呢一个专责委员会嘅议案打折。而呢個打尖嘅情況係導致咧，係可以係整年嘅會議裏面都冇機會去做一個嘅議員議案。 這個正正就是現在出現了一些濫用的情況、當然啦、我明白到專責委員會我剛才說過是重要的、咁要點樣攞個平衡呢？我而家所做嘅就係、第一，我只係唔俾你去打人尖啫，係跟大家持續入啦。第二，我仲有一個太平門喺度，就係話如果嗰個專責委員會嘅議案喺議會裏面我哋覺得係重要嘅，只要喺內務委員會裏面有議員、即係有過半數嘅議員係支持嘅，咁就可以呢就建議大會主席呢係可以打尖㗎啦。亦即係話我哋唔係要由一個議員去決定我哋成個大會嘅議程、而係由我哋所有嘅議員一齊去考慮。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呢係一個即係可以平衡到嘅一個方案，亦都我都係公道嘅方案。 好啊，多謝你張國軍傾到呢一度啊。張國軍係嚟自民建聯，亦都係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嘅委員嚟嘅。電話旁邊呢亦都請嚟另一位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嘅委員，公民黨嘅楊岳橋。楊岳橋你好。 系 ，hello。头先同阿张国军嘅讨论咧，你都听到部分啦。不如先回应最后嗰一点先啦，就系专责委员会以后呢啲议案冇得打尖呢个问题。 咁不如我哋先了解一下，究竟即系呢啲专责委员会嘅议案，同埋张国军所希望做到嘅嗰啲即系公平嗰个即系议员议案之间嘅分别系乜嘢咧？专责委员会嗰个咧，系真系开一个专责委员会去就某事情咧，真系深入了解同研究嘅，系有真系有嘢做到出嚟嘅。而張國軍希望多啲人議員能夠講到嗰啲議員議案咧，就係冇約束力嘅。我唔係話呢啲唔重要，但係嗰啲往往咧都係議員講完一個議案，例如我希望即係為港台增加經費，咁都係一個題目嚟嘅。咁啊，大家議員暢所欲言，政府有陣時出嚟就回應下幾句，但係嗰啲係冇約束力嘅。咁即係話係各抒己見嘅嘢。咁而家張國軍嘅講法就係、啊唔緊要嗱。即係我覺得多啲議員可以講下暢所欲言好啲喎，講下自己嘅議案關心嘅議題。咁但係議會真正嘅功能去成立專責委員會去就某啲事情作調查，就俾佢咁樣咧就蓋過咗啦。好，咁佢剛才就講話啊，唔係嘅，我哋有太平門，我哋其實內會咧，只要大家都覺得重要嘅嘢可以打尖翻嘅。咁而家喺可見嘅將來，同埋根據過往嘅經驗咧，基本上內會即係。簡單過半去決作一啲決定，咁簡單過半即係咩咧？咪即係話係由議會裏面嘅多數派去作決定。 嗯， 我俾你行先就行先，我唔俾你行先，你就冇得行先、 嗯， 你就連講嘅機會未必有。 嗯， 當然佢剛才講得好冠冕堂皇咁，但係事實係咪咁？客觀現實扣埋一齊咧，就朝呢個根本咧，就係、一個假惺惺嘅做法嚟嘅。 嗯，即系根本你哋都唔覺得內務委員會可以俾某啲嘅專責委員會嘅議案咧排先啲。 或者咁講咧，內務委員會認為，即係話保皇黨、建制派覺得我中意嘅嘢咪行先咯，我唔中意嘅咪冇得行先咯。你可以想象一下，過去咁耐有幾多係民主派提出嘅嘢，佢哋會贊成咧？ 嗯，嚇， 係咪？ 係嗱，另外一樣嘅修訂咧，就係附屬法例嘅議案嘅動議同埋議員發言咧，由每人最多15分鐘咧，減到係5分鐘。咁頭先我都亦同阿張國軍討論過啦，對於議會嘅即係監察嘅功能或者審議法例嘅功能有冇啲咩嘅影響啦？但係佢就覺得咧，其實附屬委員會其實都可以係開一啲嘅小組會議去逐條逐條去睇噶嘛。而家只不過係講緊咧最後嗰個排上去大會嘅省覽嘅階段，就唔使咁多人發言。咁所以变咗即係个影响呢唔会话即係亦都唔会话太大削弱嗰个嘅审议法例嘅功能。你自己点睇呢？ 咁不如我哋先返去还原基本部，点解一开始有15分钟先，就因为嗰一条系一条法例，哪怕佢唔系一条主体法例，可能系一条附属法例，咁但系都系等同都系一条法例，对香港人嘅生活系有实质嘅影响嘅。咁15分钟可长可短啦，即係你觉得够嘅当然够啦，你觉得唔够嘅当然15分钟都唔错嘅时间。咁但係而家呢保皇党就觉得唔係啦，我哋为咗效率以效率为名呢，我哋 cut 咗5分钟。咁点解5分钟呢？点解唔係3分钟呢？点解唔係7分钟呢？对佢哋嚟讲呢，其实讲到尾就係佢想大量咁样削减议员喺议会里面畅所欲言嘅时间同埋机会咋嘛。呢、這个你唔係单一嚟去睇嘅，你要扣埋呢刚才我哋嗰个题目，佢总之就係希望喺议会里面反对派，我哋作为民主派想代表市民想讲声音嘅机会呢係越少越好。 嗯，咁你点睇未来呢几个月啦，去到7月为止啦，立法会嘅监察功能啊？ 其实而家当即系你要去结合埋成个议会咧，佢前就有 DQ， 而家大湾区投票来势汹汹， 咁佢仲要加埋喺議會裏面嘅議事程序上面多多設限。其實你唔止就係講話未來幾個月，一長遠喺執掌權力嘅人嚟講，對佢嚟講，議會係是什麼呢？其實係慢慢一步一步咁去削弱呢一個監督嘅功能。 嗯，仲有一样我都想好快地问埋啦，就是18个事务委员会呢陆续选出政府主席。主席的位置就全部是由建制的议员担纲啦。咁副主席呢而家大部分呢都是由建制的议员去担纲嘅。咁过往就是通常是主席同埋副主席呢，即係可能一个嚟自建制，一个叫嚟自非建制啦咁样。咁但係今年就打破晒嘅规限啦。你点睇未来即係呢几个月你哋同建制之间喺立法会入面嘅关系呢，仲有冇任何合作空间呢？ 我哋嘅关系唔重要，香港人需要关心嘅就系当建制派执掌住十八个事务委员会嘅政府主席之后，究竟香港系好咗定系差咗？市民系和谐咗、开心咗定系差咗咧？呢啲留翻佢哋去解答啦。 嗯 ，OK， 好，有机会再同阿杨岳桥倾，唔该晒。杨岳桥系嚟自公民党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嘅委员。咁正如头先我讲啦，十八个事务委员会咧，而家嘅主席咧都系由建制派人士担纲嘅，副主席咧亦都系主要大部分啦，即系选咗一啲啦，都系嚟自建制。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副主席，我哋以往可能比较少听到咧，佢喺嗰啲事务上面嘅发言，譬如比较少听到系阿石礼谦啦，佢当选咗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啦。但系可能以往大家比较少听见佢嘅关注啦。咁啊，另外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姚思荣，咁大家都会觉得，咦？咁其实佢哋喺呢方面嘅历练到底系点样咧？咁未来一年立法会嘅工作，大家再继续留意啦。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较早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咧有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近博康村，而九龙方面。窝打老道上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多实街，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将军澳道较早时清理障碍物，所以好塞车。而家将军澳方向的车龙近住翠屏南村对开，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1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3838点，跌55点。十大成交额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282蚊，跌12.6。腾讯控股614.5，跌10.5。比亚迪股份194蚊，跌3.2。小米集团25.1，升8.5。美团326.8，跌2.8。吉利汽车20.9，跌5毫。盈富基金25.88，升1.8。中国平安81.7，升4毫。盈富基金系25.88，升1.8。沿海国际89蚊，跌9.55。友邦保险80.5，升2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量子思维、中国顺客隆、泰达生物、高雅光学同埋立高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延长智能、金泰能源控股、香港资源控股、联康生物科技同埋泛亚环保。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8，瑞士法郎0.902，加元1.307，人民币6.617，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79，港金报18,010蚊，比上日收市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港金系报18,010蚊，比上日收市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56美元，卖出1,949.28美元。港汇指数102.5，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较早前近住窝打路道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而家亦都影响到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近龙翔苑。就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意外，车龙分别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同埋窝打路道接近龙翔苑。咁而喺跑马地嘅棉发街，因为有水务急收，而家车辆暂时唔能够由棉发街转入去协和里，一带挤塞，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太古城。东隧九龙去港岛方向嚟，而家车龙都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咧，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出九龙嘅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和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咁而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咧，近住宝云道一带车多，车龙排翻落去红棉路。咁而喺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非常挤塞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方向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一段咧，龙尾喺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车龙就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一段交通繁忙，后少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段，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和斜村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接近锦绣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各色其色啊！呢、這个叫做我哋唔需要话边一个好啲，然后将一个叫做所谓好啲嘅咧，就去替代咗嗰个大家有意见，其实系无需要咯。你唔需要去猛喺度指住人哋嗰啲嘢，我唔中意食，就等人哋都冇得食。 星期日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嘅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嘅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嘅受托人查询。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日本一个民间组织在九月初发起众筹，一日就获得相当于港币100,000元的捐款，达到第一阶段目标。 点解网民反应咁踊跃嘅咧？原来筹款目的系要培训法庭犬。法庭犬嘅任务通常系陪伴年幼嘅当事人面对司法程序，例如家暴案或者风化案嘅受害儿童，又或者系刑事案嘅目击者。因为出庭面对陌生人，复述事发经过或者遭受控方嘅质问，都会带嚟极大嘅压力。法庭犬静静咁陪伴喺脚边，就能够舒缓情绪，帮助受害人或者证人勇敢咁讲出真相。多个国家都有使用法庭犬嘅经验，包括英、美、法、加、智利同埋澳洲。美国目前有240只法庭犬服务35个州。法庭犬多数是属于拉布拉多或者金毛寻回犬的品种，它们脾性温顺，体型上也都比人哋安全感。训练一只法庭犬需要两年，费用约为150,000港元，同导盲犬差不多。日本暂时有四只法庭犬，平常陪伴受害儿童录口供。较早时候，一宗虐待案的受害女童原本不肯出庭的，后来全靠无声天使的陪伴，她终于勇敢地和施暴者公开对质。这个是日本的法庭犬首次正式出庭，所以备受关注。官方数据显示，日本前年有接近160,000宗虐儿案，因此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就发起众筹，希望可以训练更多的法庭犬。善用狗狗的特长为人类提供协助当然并非坏事，不过追本溯源，如果能够不用出动法庭犬，如果儿童经历的虐待、侵犯或者暴力案件越少，才是我们真正想见到的。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啊。今晚直播室我哋有两位嘅传媒朋友，分别就系冯振超同埋谭慧仪嘅，两位好。 你好。 系嗱，我谂咧，今个星期咧，首先都真系要倾一倾咧传媒界嘅关注啦，因为咧香港电台电视部铿锵集嘅编导蔡玉玲啦，佢就日前咧系被警方拘捕嘅，咁个原因咧就系话佢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入边咧作出虚假陈述嘅，咁其实系究竟讲紧啲乜嘢事咧吓，主要就系讲紧咧而家如果我哋要去查一啲嘅车牌嘅持有人吓，车辆登记号码嘅資料嘅時候咧，其實係要剔一份嘅聲明表嘅。咁其實嗰份聲明表咧就只有三項咧俾你揀嘅啫。一項就係進行法律程序，第二就係買賣汽車，第三就係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跟住就冇第四個嘅選項啦。而根據呢份表格咧，亦都係話啦，如果係即係做咗一啲即係提供一啲嘅失實資料咧，係可以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111章第111条第三嘅规定咧，系被罚款5,000咧，同埋监禁6个月嘅。根据警方嘅指出啦，就系话咧系蔡玉玲咧，佢系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嘅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嘅。咁就案件咧会喺下个星期二咧就提堂啦。咁当然即系大家就会关注到其实即系新闻嘅报道咧，过往我哋好多系用查册嘅手法啦，特别就系一啲嘅调查报道啦。咁连日 嚟，我哋都见到咧有唔少嘅即系新闻团体咧出到嚟，系甚至系讲翻佢哋过往利用查册所得出嘅一啲嘅新闻材料啦，同埋报道添。咁大家就会问啦，喂，咁我哋过往都系一直咁样做噶咯，咁但系今次就话俾我哋听，呢个原来系一个法律上面嘅要负一个刑责嘅问题。咁究竟今次事件会点样影响到香港嘅新闻采访，同埋对于业界嘅震动又系点样咧？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谭慧仪嗱，你作为一位新闻主管啦，即系而家呢一刻，你嘅同事同你讲，喂，我要进行一个查册啊，无论系土地注册也好，公司注册也好，即系婚姻啊，或者出生证书，或者其他嘅查册也好。咁但系咧，佢 tick 入边咧就冇一项系讲话作为新闻采访用途嘅。咁一刻，你仲叫唔叫你嘅同事继续呢个查册嘅工作咧？ 其實咧，呢個就係即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成個新聞界其實係的而且確咧係有好大嘅關注嘅，因為咧即係我哋大家都做做新聞啦，咁喺即係好似你頭先講調查新聞咧，係即係新聞工作者咧，即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即係任何一個新聞嘅機構咧。佢都會做好多嘅，即係其中一個好，即係除咗每一日我哋話，即係每一日去報導即日嘅新聞，我哋都會有一啲有啲咩固定嘅題目咧，要去追蹤報導啊，去調查報導。而調查報導咧，係往往都係好敏感嘅，即係你真係有啲可能係一啲好特別嘅個案啊，你去調查咁樣。咁呢件事出咗嚟之後咧，即係你頭先提嘅問題其實係。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所有的新闻界的主管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来的。那即譬如好像我们自己这样，我们都即时是会要看一看，那究竟我们平时做开的那有什么问题呢？那我们看过一下，即现在香港呢，就即其实一个更加大的问题，就是香港的法例在保障新闻运作，同埋尤其係呢啲叫做調查性報導嘅新聞嘅運作，而呢一個咧係喺呢個基本法一個大嘅框架下邊，即係香港應該享有嘅新聞自由，點樣喺一個大嘅憲制下邊我哋享有嘅自由？當你去到一啲好具體嘅一啲嘅我哋叫做本地嘅一啲嘅立法嘅之間有衝突嘅時候，咁究竟個問題會喺邊度？即係我自己睇咧，係更加大一個問題咧，就係話。香港本身的整個整體的法例是保障具體，即基本法有一個很大的框框在這裡，但是我們自己本地的法例呢，即 A 法例呢就會就有一個就沒有個，即譬如 A 法例好像今次港台的同事很不幸即觸犯了的這個呢，就是因為它沒有一個是說有新聞報導即 的用途的這個選項， 那它就理論上它是犯了這個條例的。咁但係咧，你譬如私隱專員公署嘅一個私隱條例咧，佢又可以俾呢個新聞界係有豁免嘅。咁呢個就係一個矛盾，即係法例之間都有一啲嘅矛盾嘅。咁係好容易引起一啲嘅混亂啊。即係譬如你頭先問我，咁你仲俾唔俾你啲同事去啊？咁我亦都好坦白話咧，其實我哋自己內部我哋係做過一個即係都檢討下。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我們首先第一即是調查性報導，調查報導我們一定會做的，即是沒有理由我們不會說不做，但是你怎樣在一個合法的情況之下，又或者是當法例有一些不清晰的地方 的情況之下，你怎樣去做呢？這個無形之中是增加了我們的困難，即是增加了我們 做事的困難。所以更加大的問題，我就是覺得呢，今次這件事呢，即是揭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有關的部門譬如特首今天在北京都說即會保障新聞自由啊，即是當我們的官方信誓旦旦地說你要保障新聞自由，而我們的法例很明顯地是 A 法例是豁免傳媒， B 法例呢 就沒有一個即可以令到傳媒是可以 即有一個保障的，那你是一個這麼即是一個 不一致 的情況之下呢，那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揭示了即是政府有關的部門你要應該去一個檢討，這個也是我們一些新聞界的一些意見，就是現在是一個很 幾緊急的時候，政府你需要 去整體去看一看。因為呢譬如在外國這樣，我們做了一些調查，譬如在美國或者在英國，他們是有一些法例，就是說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新聞報導或者是公眾利益，你是可以是用作一個抗辯或者是一個理由，當你去做一些調查的時候。那很明顯地香港呢是沒有這種沒有一個特別的法例，當然。那至於你不同的法例之間的互相矛盾，這個是一個要需要正視的問題。 特首今天在北京就說，新聞自由在基本法下獲得保障，不會打壓新聞自由，但新聞從業員都要守法的，他在北京的說法。 我想補充一句，就是說特首說新聞從業員 要守法，當然我們都覺得即新聞從業員或者新聞記者，我們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沒有人是可以凌駕法律之上，我們說的不是說記者你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而是說你的法例是否有足夠的保障，即現在很明顯的問題就是你的法例有沒有足夠的保障，或者法例之間不同的法例你有不一致的地方的時候，引發出來的一些的問題是需要去正視。 冯振超作为新闻主管，今次事件有没有寒蝉效应呢？ 我想都很难说没有，因为事实上呢现在看回今次警方那个的即是那个提出那个检控，那个就是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的陈述罪。这个的罪名呢是因为之前呢其实就是因为那个的车辆查册那个條例嗰個嘅裏邊嘅一啲嘅款咧，就唔同嘅細款裏邊咧，係更改咗嗰個嘅細節。咁咧嗱，其實呢一個咧，就我諗我哋分開幾個問題去睇啦嚇。國安法你都係經過人大立法，咁我哋知道有一條咁嘅法例，咁然後大家就會去理，起碼我哋會去理解嗰個法例，咁希望自己唔好墮法網啦。咁但係咧，今次其實我哋睇翻咧，呢一個嘅運輸署或者呢一個嘅政府當局更改呢一個嘅 表格 裏邊嘅選項咧嚇，其實咧嗰個嘅宣傳咧，我就真係冇聽過。 呢個應該係舊年更改嘅。 嗱，佢更嗱，我想分開幾個問題講。第一，你更改嘅目的係乜嘢先？更改嘅目的咧，只能夠講就係話，而家如果我哋睇翻嗰個案情咧，其實就係因為有人去投訴，就話係一啲嘅私隱問題啦。咁變咗，其實我哋只能夠講就話，以現有嘅資料嚟講，呢一個應該就係話，其實涉及到因為私隱問題而引申到阿蔡玉玲咧，係為取得一啲交通條例呢一啲嘅證明書而作出虛假陳述。咁即係話，其實基本上咧，呢一個起底防止起底呢一個咧，可能就係今次更改呢一個嘅條例選項裏邊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咁但系我哋要睇翻就系话蔡玲究竟佢系咪一个嘅起底嘅目的而去攞呢一啲嘅资料？好明显地咧，其实今次系一个嘅电视台嘅一个嘅纪录片形式嘅节目，一个 documentary 嘅。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佢系作出一个电视新闻嘅一个嘅新闻报道嚟嘅吓。喺如果系咁咧，我就唔觉得佢系一个所谓嘅起底啊，或者去揭人阴私啊、揭人私隐啊，系两回事嚟噶咯。咁所以我谂第一样嘢系从嗰个嘅我哋要了解嘅就系话，政府喺改呢一啲咁嘅条例细节嘅时候，如果嗰个透明度不高嘅话咧，其实呢一个已经系影响咗新闻界嘅运作啦。第二点就系话，今次我哋见得到咧，其实成个过程啦，相当令人哋担心嘅就系话咧，系影响咗香港嘅商业运作啊。因为咧，如果今次我哋睇翻佢更改咗呢一个嘅取得呢一啲嘅证明交通道路交通条例证明书，其实咧佢讲紧嘅就系话咧，如果你要攞呢啲资料咧，你系要同一啲交通事项有关嘅。咁好简单，如果今日我系初识阿谭慧仪嘅。佢揸一架劳斯莱，唔系佢揸十架劳斯莱斯，同埋佢啲司机出嚟，就想同我做一单生意。咁我就会谂就系话，哇呢、這个人好有钱、啊。咁我从一个正途嘅方法，我就都唔好话起底啊吓，我系咪要了解一下我呢个新式嘅生意伙伴啊？ 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商业伙伴，是不是好像他表面看上来这么有资产， 譬如他说他是租车的，而他说那九十架车都是他的，那我因为一个的商业行为我需要去作出这个查查。但是如果是现在以现有我们眼见的案情来讲，其实我觉得呢，我刚才讲的商业行为都可能是触犯了法例的。因为他没有说是协助一个的商业查证嘛。 他三项就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和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 宜。我刚才讲了。 那就看看怎样理解其他有关交通运输事宜。 我刚才绝对不是买卖车辆。我就是因为谭慧仪是租车公司的老板，他就说那十把车是他的。那我就不相信，所以我就查。所以纯粹是一个商业运作来的，我讲那个是。不是买卖车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我都可能触犯法例了，如果我是这样做。我很担心的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要有查册制度呢？为什么要有物业查册制度？为什么要有这些交通的车辆的查册制度？其实不是特意去想知道人家的东西的，而是一个这些的查册制度本身就是爱来呢巩固我们香港的商业和这个的即各方面范畴的一些的透明度的。咁如果你話今次呢，其實如果係咁樣樣，因為呢一個嘅條例嘅修改，而我哋即係新聞界喺一個嘅即係咁大嘅灰色地帶底下呢，而係誤墮咗法網呢，我覺得呢一個就確實係相當即係唔尋常嗰件事。同埋有一樣嘢呢，我諗呢就係話，如果你話睇返就係基本法裏面呢第二十七条里面讲到那个的言论啊、新闻自由这样东西，我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基本法里面呢，它那个的保障香港的人权那里呢，它其实呢是特登呢要在第二十七条那里呢是写得很清楚呢，就是这个我刚才讲的言论啊、新闻自由啊这些东西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们要想想呢，这个的基本法的第三章为什么里面的第二十七条写得这么清楚，就是香港居民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呢，其实很大程度就是说这些是相当重要的，对于香港来讲，对于这个的社会建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的社会环境、商业发展模式。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很担心就是今次警方呢这个的检控呢，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呢可能是跟我刚才讲的基本法的第三章第二十七条呢是有一个的抵触在这里，因为查册制度不是由特区政府开始先的，这个是由来已久，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了。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我们那个的即是过去香港人的这些的过去和现有都是有的这些基本权利了。 基本法第二十七条呢就是讲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咁其实如果根据运防局的即是2011年有一个文件，佢亦都指出呢，基本上呢就应该是冇得话拒绝一啲叫做是查册的一啲嘅申请嘅。咁但係呢，运输署喺回复传媒嘅查询嘅时候呢，就话去年十月修订个申请表呢，係为咗让申请人明白证书所在嘅资料即是用作与交通及运输相关的用途，对申请要求没有实质改变。不如我们七点钟新闻回来继续谈1872311。 是下午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到50%左右。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到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咁所以咧一带嘅交通咧仲系相当之挤塞噶，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观塘绕道落去旺角之路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九龙货仓。另外窝打老道出尖沙咀方向的交通都是相当之挤塞。龙尾一路经狮子山隧道排到去沙田的新田围。 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已经去到苏屋村，重复一次了，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相当之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启瑞的管道出口。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啦都系有龙尾噶，排队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即系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马纪仙峡道上山近住宝云道车多，龙尾沿住红棉路下角道一路排至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柯士甸道和柯士甸道西的来回方向都是交通相当繁忙的。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银禧花园的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何婉仪伤到七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许珊娜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李聪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温汉石伤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启华伤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谢家辉伤到八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苏伟康伤到九岁儿子和三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仔女的生母是李以华。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吴先生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生母是伍杏儿。郭强伤到六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2020写下不平凡。 学校终于开学了，但开学礼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不一样。 今次新冠肺炎的威胁比起2003年的 SARS 疫情更加严峻，我们感恩香港人表现可以说是超顺畅， 但我们一定不可以自满，因为在即将来临的秋冬，疫情必定会再恶化。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 千言万语，安防之处。 脂肪，你唔好靠你啊！ 脂肪，究竟你是我哋人类嘅好朋友，还是死对头？ 今晚一定要用科学 解构脂肪。港台电视31，今晚9点半，零距离科学，从双扑手同超级模特儿身上发掘脂肪嘅复杂功能。 到咗今晚11点，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科学家畅谈减肥走之种种方法与原理。 港台电视31，今晚与脂肪对话。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其实呢近年呢也都是、政府的不同部门或者私隐专员公署都对于一些公众资料登记册呢到底、怎样去在、一个有必要去寻找一些资料和保障个人私隐之间呢，其实都提出了不少的一些的意见啦，甚至呢也都有研究呢可能、是不是真的需要做一啲嘅修订嘅，咁譬如即系举翻一啲嘅例子啦。嗱，2012年咧之前，我谂大家都有记得噶啦，就系政府曾经话咧就想提出修订呢个公司条例，限制公众查册咧唔能够查到公司董事嘅完整嘅身份证号码同埋住宅地址啦。咁当时咧系引起咗唔单止系新闻界啦，亦都系各行各业咧都相当之大嘅反对嘅。咁后屘即系佢当然就改咗嗰一个嘅行政嘅声明啦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头先提到嘅，即系譬如结婚记录啊，同埋出生登记记录啊，入境处亦都喺旧年嘅十月咧收紧咗查阅安排，要求任何查阅其他人出生或者结婚记录嘅申请人咧，都需要获得当事人嘅授权啦。咁亦都即系有一啲嘅新闻界人士过去嗰几日亦都指出啦，譬如过往有一啲追查新闻咧，佢哋都真系要查一查嗰个嘅结婚记录嘅，咁然之后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嘅跟进嘅调查报道。咁另外一个亦都系旧年修订嘅，就系头先我哋提到啦，就系车牌嘅查册嘅登记表格，就将而家就其他一栏咧就收窄到咧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嗱，刚才咧冯振超就提咗一个观点啦，就系讲其实去查呢啲车牌资料咧，唔单止系为咗新闻嘅用途啦，亦都喺我哋嘅商业社会上面咧有其必要啦。咁其实我哋自己嘅香港电台嘅新闻部咧，今日都跟进咗相关嘅查册嘅安排嘅，亦都有一啲系做审计人士啦，或者系风险管理嘅人士啦，亦都指出咧，其实查册都系佢哋去进行佢哋日常工作嘅手段嚟嘅，即系一种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如果收紧咗咧，其实唔单止系针对住新闻媒介有所不便啦，亦都系对于呢一类嘅专业人士，佢有一个商业嘅目的或者专业嘅目的咧，去查啲资料记录咧，亦都系会有一啲嘅困难存在嘅。嗱，针对住呢个情况，其实谭慧仪即系有啲乜嘢嘅方法能够系解决到呢个嘅问题咧？既要保障嘅个人资料私隐，亦都要保障新闻界或者头先冯振超提到嘅各种嘅商业活动嘅进行。 其实咧系法例即係制定法例的人咧，佢哋當然係要諗一個，即係你法例你都要與時並進噶嘛。即係法例係你要根據一個社會的需求嘅時代的改變啊。咁譬如好似私隱咁樣，以幾十年前可能大家唔係好留意呢個私隱呢樣嘢嘅。咁近年即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咧，私隱嗰個概念咧，的確係大家嗰、那個即係認知度係高咗嘅，呢、這個亦都係點解即係香港有咗呢個私隱專員公署啦，然之後就引入咗呢、這個保護呢個隱私嘅私隱嘅一啲嘅條例。但係咧，即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即係私隱同埋呢個公開透明度咧，你兩者之間咧，其實你係會有一個拉力喺度嘅。你點樣去可以？即係你頭先都提到，即係點樣保證到，即其實唔係淨係新聞界嘅問題，仲有一啲嘅，即係佢真係工作上有需要，或者係做生意上邊啊，即係營商環境有好多嘅透明度，你點樣去做？點樣去整？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香港，即係呢一件即係港台呢一件事咧，引發咗一個其實係港台呢件事係好不幸，但係佢引發咗一個其實一個好大嘅問題，係成個社會需要去認真去對待嘅啫。第一就好似我頭先講，即係個法例之間唔同嘅法例，本地嘅法例你有唔同嘅規定。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喺呢個即係依家呢個社會進步同埋互聯網嘅年代，即係個資訊嘅流通咁快，咁喺呢個 公眾對資訊或者係政府一啲嘅信息嘅要求係越嚟越大。咁譬如譬如英美呢啲國家，佢係有呢個資訊自由法嘅，咁就話喺一個法例規定嘅框架下邊，普通嘅公民你係有權去透過一個合法嘅途徑，透過唔同嘅政府部門去查一啲嘅信息，而呢啲行為咧係合法嘅。咁當然佢亦都有一個框框，即係邊啲情況之下你係可以豁免，喺邊啲情況之下你可能係會觸犯到啲咩嘅問題。咁香港咧就我哋係未有一個正正式式嘅，即係類似咁樣嘅資訊自由法，只係有一個咧，即係非法律性嘅，即係嗰個叫做 公開資料守則。 係啦，即係佢公開資料守則咧，其實呢個咧亦都新聞界都有用呢個方式去詢問政府去攞啲資料嘅。其實我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嘅同事都做過，咁我相信香港電台嘅同事可能亦都會利用呢、這、一個，即係呢個1995年開始香港已經有㗎啦。但係咧，即係就有好多掣肘嘅，即係譬如我 send 一封信去政府某個部門，話我想查乜乜乜咁，咁佢就會，佢亦都會，政府咧部門亦都要嘥好長時間先至再俾翻一啲嘢俾你。咁呢個中間咧，亦都係因為佢唔係一條正正式式一個，即係個法律咁樣嘅，即係中間亦都有好多嘅來來回回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呢一件事咧，第一即係當務之急啦，即係呢一件事本身即係呢個道路交通呢、這個即係運輸署改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佢呢一條法例，我哋頭先講到，譬如咧去公司查冊或者係查呢個土地註冊就似乎就唔需要，即係個你唔需要 tick 一個係咩咩用途。咁又或者咧去查婚姻啊，或者係出生嗰啲，你要當事人嘅同意。咁變咗咧，即係如果你係去即係記者去查咧，可能有啲嘢你係查唔到嘅。依家似乎最大嘅即係最爭議嘅就係呢一條條例。咁但係呢條條例揭發嘅一個即係引申出嚟係一個大嘅問題。第一就係點樣將一啲互相之間唔吻合嘅，或者係好似乎都有互相有啲衝突嘅條例，你係咪需要一個重新一次性去檢討？再高一個層次咧，就係成個香港我哋嗰個資訊自由法嘅係咪需要亦都去考慮好認真咁去氹喺即係令到香港嘅市民或者公民，即係我哋係有一個合法嘅權利，喺一個合法嘅框架下邊去。去查到一啲嘅資料，而呢個資料咧係對我哋嘅社會嘅透明度咧係好重要嘅。 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如果大家有一啲嘅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咁我哋或者特別針對住即係頭先所講嘅嗰個嘅大框架嚇，點樣維持一個社會嘅透明度呢一點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意見。不如我哋聽聽聽眾先，好冇啊？吳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呢？ 系啊，嗱，唔好意思啊，我即系唔系咩专业人士，可能讲得唔系咁， 唔好咁讲， 详述系啦。咁但系咧，我观察到几样嘢咧，我见到自从几日前你柜台个编导俾人拘捕咗之后咧，咁就传媒啊，或者特别系柜台咧，咁咪铺天盖地咁样去讲呢样嘢咧，由朝头早嘅千禧年代至到连续几日嘅自由风。咁我就发觉你个講法咧，或者係個論調咧，就係、是、主要就係由個傳媒個出發啦。我就覺得係咁樣去討論呢件事咧，就好似唔係好公平，因為依家講緊就係新聞自由嗰個重要性啦，同埋嗰個個人私隱之間點樣去平衡啊嘛。但係我發覺你嗱，譬如今日兩位嘉賓都係嚟自傳媒界啦，或者之前好多邀請嘅嘉賓，好似記協主席啊，咁好無可厚非咧，佢哋個出發點咧，好多時就會有個新聞自由嗰個出發點去睇呢件事。咁 唔 係 喎， 相對咧， 先生 比較少人去 頭先。如果你有聽我嘅講法咧， 嘅説法係 我係。純粹從一個商業角度睇呢個問題，我唔當我自己係一個傳媒人，因為咧我最怕自己咧就係成日咧跌入咗一個所謂嘅為崗位陷阱啊。所以如果你有聽翻我先講咧，我就係話我最擔心嘅就係打開咗個潘朵拉的盒子，係令到香港嘅商業社會運作失序啊。 不過我都想問翻吳生啦，如果我聽你頭先講咧，其實你覺得喺保障個人私隱嘅角度呢個出發，唔係人人都能夠查到啲車牌資料咧，你覺得呢個安排合理嘅係咪啊？ 我自己個人覺得係相當合理，特別講針對如果係車輛嗰個登記資料啦，因為同頭先另外一位嘉賓唔好意思，貴 譚慧儀係。 头 先冯振超系，冯振超系。 洪生，我有略听到佢讲嘅，咁譬如一啲商业工作嗰个查册嗰啲咧，咁其实佢举咗例子咧，就唔系车辆登记嗰啲，可能系一啲公司查册啊，或者嗰啲，咁嗰个我觉得个性质咧有少少混淆。 佢头先个讲法都系讲话系查嗰个车辆。 我不如咁啦，嗱，我再讲多个例子俾你听，吴生，或者你就会了解多啲。一间上市公司，如果佢嘅资产就系一好多嘅交通工具，汽車、巴士、貨櫃車。如果佢係一間上市公司，佢需要做呢一個嘅 audit 嘅話，佢需要做年度嘅審計嘅話，佢提供咗呢一啲車話係佢嘅，而佢嘅會計師、佢嘅審計師係有責任去了解、去核實翻呢啲資料嘅。但係呢一個嘅過程係同交通事宜、交通買賣無關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嘅擔心就係話。如果是这个的今次这个的修订呢，这个的细节条例细节修订是真的如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呢，这一些的会计师审计师他还有没有权力，还有没有权还有没有即是一个的合法权力去拿这些资料呢？我担心在这里、而个再讲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令到那间公司的估值啊、股价啊，甚至乎它的盈利能力啊，都不能够再有一个充分明確透明的反映、 不如吴生你补充你的看法好不好？ 是啦，嗱，正正就係咁樣啊，馮生就係岔開咗話題。嗱，我自己都係個車主嚟嘅，咁好即係你唔可以否認咧，就係喺透過呢個車輛嘅查冊咧，你係得到我個人嘅其他資料啦，包括我嘅身份證號碼啦、我住址啦、我嘅電話嘅聯絡號碼啦，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如果睇佢頭先講咧，就係一啲商業個運作咧，咁其實透過公司嘅查冊啦，或者係如果係佢講上市公司嗰啲咁佢要公開資料啦，佢有辦法喺第二啲方法嗰度咧係攞到佢啲資料。 有咩方法啊？如果嗰架車嗱，如果一間巴士公司，你如果唔用如果唔用汽車查冊嘅話，你話俾我知，我點樣樣去核實嗰間巴士公司究竟佢自己聲稱擁有嘅車輛嘅車型，嗰啲車嘅年份係幾耐，佢擁有幾多架車？其實我想問阿吳生，你認為用公司登記係可以查到呢啲資料嘅咩？ 嗱，我又唔係專業人士啊，但如果 唔係，我都唔係專業人士。嗱，大家就唔，我覺得千祈。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家啫，我就完全是冇话谂住去即系即系同你对着讲嘅。只不过我最担心就 系 话咧，吓，因为我最担心就系咧，其实我真系唔好怕咧一种跌入一个嘅所谓自己嘅岗位陷阱啊！我唔想用一个传媒人嘅眼光去睇世界。 唔系，或者我哋都用一个即系抽离嘅角度啦，即系头先阿冯振超女士去讲咧，就系个事件唔系净系影响新闻界嘅。 角度啦，我系一个个人嘅私人嘅身份啦，我冇拥有任何公司。如果我的車輛的資料呢，包括我的個人個身份證號碼、地住址那些，可以隨便因為這樣而被人查冊到，即是我不講公司啦。咁即係你代返我的角度啦，我就覺得好冇保障囉。 咁你咪去私隱專員公署去投訴囉。 喂，但係件事已經揭露咗，我個資料已經被公開咗嘛，係咪？咁你點樣去保障我？或者我調返轉問下你。 明白，吳先生有呢個關注，多謝曬你先啦，吳先生。不如我哋聽埋黃先生先啦，好冇啊？黃先生你好，黃生係，唔好意思，請你久等啊，請講啊。 係，我認為咧，係個討論個焦點咧係曬出咗啦，即係偏差咗。那個焦點應該集中翻咧，就係喺新聞嘅採訪上邊，係咪能夠不擇手段？其實呢個係個關鍵點。咁至於你話係咪違反基本法咧，就唔係嘅，因為基本法頭先你哋引述嘅就係話，即係個出版自由啊嘛。 新聞自由都有嚇，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係啦，因為佢冇禁止你播放啊嘛，咁所以唔牽涉到即係違唔違反基本法呢個第一點。咁嗰個聚焦點應該喺邊度呢？個聚焦點就應該其實係港台同埋佢即係外聘嘅非公務員嘅嗰個嘅團隊。咁衍生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明知故犯，第二個咧就係聽而走險。嚇，嗰個因為聚焦翻喺呢個 point， 睇下呢兩個 point 係咪成立，就唔係即係嘥出咗去討論，即係佢即係嗰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剔選嗰度咧。即係同埋其他嗰啲嘅查冊咧，即係個個嘅分別 唔係，因為譬如你婚姻查冊同埋即係公司查冊咧，佢同個車主個車牌查冊咧有本質上邊嘅唔同噶嘛。因為譬如如果你查公司，你查個同事咁，佢係一間公司嚟噶嘛，但你個車主係個個人嚟噶嘛。咁如果你查婚姻，婚姻嗰個嘅性質，同你去查個車主，譬如身份證號碼、佢地址啊、佢嘅姓名啊，嗰啲係有呢啲重要本質上邊嘅唔同噶嘛。咁所以唔能夠混同。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睇法。不如冯振超好简单补充啦，好吗？ 我谂即系其实自由风最可贵嘅地方就各自自己讲啦。咁我亦都即系，其实我明白头先嗰两位即系听众佢哋嘅讲法嘅。咁我都真系好怕咧，成日话即系第一，我觉得专业就唔一定系知道好多嘢嘅。所以我都是一個平常人嚟嘅啫。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第二位聽眾佢話，咁佢俾你播出，咁就冇影響呢個新聞自由啦。咁但我諗咧，件事咧其實個邏輯就係在於咧，如果當你係唔能夠去作出呢一個嘅車輛查冊嘅話，你根本上就冇個新聞資料，咁你何來有得報導呢？ 好吓，嗱，不如我哋都花咗唔少时间咧讨论呢一点啦。我想咧，仲有少少时间咧，我都想转一转另一个话题，就系、是、都应该牵涉到好多曾经系入咗票嘅人嘅，就系、是、蚂蚁啊。蚂蚁上市咧，原本应该系寻日噶嘛，咁但系就突然之间刹停咗啦。咁最主要就系、是、上交所啦，喺星期二咧就突然公布蚂蚁嘅实质控制人。马云啦，董事长井贤栋等高管咧就被有关嘅部门咧进行监管约谈，以及咧所处嘅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可能导致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信息披露要求，根据科创板嘅规则，并征询保荐人嘅意见，决定暂缓上市。咁啊。兩地嘅上市都係暫緩咗啦。咁其實咧，今日咧就呢個即係人民銀行嘅副行長劉國強就話啦，即係螞蟻集團暫緩上市嘅決定咧，係基於切實維護金融消費者同投資者嘅綜合考慮，基於維護資本市場長期穩定嘅健康發展，依法依規做出嘅決定，強調依法依規適用所有被監管機構及監管部門嘅啊呢件事，譚慧儀。點評咧？ 其實咧，螞蟻上市即係臨門一腳，即係呢個暫停係一個好大件事啦。之所以大件事咧，即係除咗佢係即係全球最大嘅 IPO 之外咧，其實佢係反映咗個喺現即今即係呢個互聯網時代，即係依家大家都講緊要發展呢個金融科技 FinTech， 即係佢係全螞蟻咧係全球最大嘅 FinTech 公司嚟嘅。咁但係咧點樣去規管呢？似乎咧其實全世界即係唔單止中國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對於點樣去監管金融科技公司嘅佢嘅運作，似乎咧即係都未有一個好清晰嘅。咁其實佢依家即係將佢喝停咧，係要即係究竟你係一間金融公司啊，定係一間科技公司啊？咁你依家喺內地咧，佢即係中國咧，佢係有一套監管金融。譬如銀行金融體系的一系列的法例的，但是科技呢又是另外一套的。咁當你將兩者夾埋一起的時候呢，咁其實一個好複雜的時間唔係好多，可以翻轉頭我可以再講下嘅。即係從新聞的角度嚟睇呢，依家其實最大的問題，我知道大家好八卦就話啊，係咪因為呢、這個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有一篇好惹火的演講啊，但是呢佢更加大的問題就是當中國依家佢要去推動呢個互聯網同埋科技經濟同埋互聯網經濟、物聯網一系列的發展的時候，在呢個金融科技嗰個監管上面呢是有一個問題咧係未解決的，佢你要用一個管銀行的方法去管一間金融科技公司呢，是不是正確的做法呢？還有是如果不是的話，你怎樣去監管它呢？即是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會不會涉及到內地的規章制度呢？金管局，香港的金管局金融科技總監周文正呢，他就說呢，即是螞蟻是會繼續在香港金融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也都說呢，螞蟻是擁有在香港經營虛擬銀行的牌照，以及呢儲值支付工具的牌照，這個可能是有一些不同啦。那7點半新聞回來繼續傾。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仍然未有结果，美联社推算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有214张选举人票，落后有264张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拜登只是差6张选举人票就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而全国广播公司推算，两人在有11张选举人票的亚利桑那州未分胜负，因此拜登只有253张选举人票。特朗普在佐治亚州的得票被拜登反超前，特朗普再次指控选举舞弊，说如果只是计算合法选票可以轻松胜出。竞选阵营入禀部分州的法院要求暂停点票，但被驳回。拜登呼吁支持者保持平静，又说不会怀疑自己最终能够胜出。港台节目《铿锵集》一名编导日前被捕，警方指他将车牌查扎资料用于不符声明所知的用途，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有会计师说，事件令业界感到担忧。以网上查车牌为例，查察目的选项不包括审计，可能会令业内人士要即时停止有关工作，要求政府应该尽快厘清执法准则。亦有风险管理服务公司关注会否踩地雷，担心误堕法网。律政司介入人民力量前议员陈志全私人检控工联会议员郭伟强的普通袭击案件，决定不提正供起诉。陈志全接获律政司信件，提及希望下星期一的聆讯处理。陈志全批评不提正供起诉是放生郭伟强。陈志全质疑施袭者不用负上法律责任，而检控程序都不用经历，认为律政司介入后应该继续检控。他将去信律政司要求公开交代原因，代表律师亦会都会研究进一步行动，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但承认有一定的难度。涂谨申就认为律政司做法滥权，只要属于政治上同一伙就会偏帮，令人觉得恐怖。律政司偏帮政治伙伴，破坏本港法治制度，损害国际投资者对本港法律制度的信心。八名民主派人士，包括5名现任立法会议员，被控今年5月在立法会内会会议期间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明年2月11日处理，全部被告获准保释。八名被告分别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黄碧云、尹兆坚、许志峰，工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工党主席郭永健、时任立法会议员人民力量陈志全和议会阵线朱海迪。案件涉及15项控罪，每人各自面对1至3项控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到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近三圣，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三圣。而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致系车多少少，因为后啲咧近住风力楼的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呢一段嘅龙翔道咧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明爱医院。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较早前近住中港城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近西贡街。咁而家佐敦道近同埋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的来回方向，交通仍然都是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 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码头，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油站对开。后少少咧，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噶，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观塘绕道落去旺角方向，即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近九龙货仓。而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嘅时候就记得要减速啊！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对你嚟讲，呢样工作咧最困难或者最辛苦系咩？ 天蟲規劃講過，佢唔係白紙一張，佢唔係平地一塊，有好多嘅原有嘅一啲事情喺度。譬如你可唔可以好容易咁搬走一個即係貨物裝卸區咧、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7:37，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继续有谭慧仪同埋冯振超两位嘅传媒人咧，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刚才喺7:30新闻之前，我哋又讲到蚂蚁上市临时刹停嘅呢一个嘅事件啊，谭慧仪嘅补充。 其實咧，螞蟻事件咧就涉及到一個即係依家喺中國內地咧，即係好發展得好快嘅一個叫做新金融嘅呢個概念。我哋話咩叫做新金融咧？即係我哋知道，即係譬如馮振超，我同馮振超，我哋忽然間諗起，我哋兩個不如唔好做記者啦，去創業啦咁。咁我哋上去創業，我要借錢噶嘛。我哋兩個一齊行入去匯豐銀行，匯豐銀行唔會借錢俾我哋㗎。佢哋兩個乜水啊？又冇資產， 冇往績亦都 嚇，我唔會借錢俾你嘅。咁呢啲就係講緊係傳統。嘅銀行借錢嘅方式要有抵押先至借錢俾你。咁螞蟻佢點解叫做金融科技公司咧？係佢推個新金融就係話，就算你冇物業嚟喺我度抵押，但係因為咧我有大數據，你平時每一個月你都準時交你嘅水電煤氣嘅，你每一個月你個 credit 好好嘅，你有信用嘅。咁我有信用，同埋你做生意可能你係好細單生意，我借10万-8万嘅啫，咁我就可以借俾你，就好快借俾你。咁呢樣嘢咧係中國一路都領先嘅，點解咧？因為都係政府咧要推動呢、這個脫貧啦，同埋經濟發展。中國咁大嘅地方，中國好多農民喺農村嚇，喺新疆、西藏啊，或者四川唔知邊度，佢根本就冇呢個信用卡，亦都冇人。你叫佢去銀行，佢都冇辦法借錢嘅。但係咧，如果你係喺呢個即係電子商務上面，你係有個電子嗰個俾錢嘅數據。咁佢就可以計到哦，我借10万蚊俾你，你係可以還到俾我，係冇風險嘅。咁於是乎係因為 螞蟻啦，亦都加埋內地仲有一啲其他嘅公司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因為佢用咗科技同埋數據，所以我哋叫呢啲叫做金融科技公司。但係咧，佢哋係唔係銀行，所以咧佢哋攞唔到銀行嘅牌照，亦都唔會話係即係好似銀行咁樣去貸款。咁依家出現嘅問題就係、好啦，咁你發展到好大嘅時候，監管機構就話好啦，你借咗咁多錢。而呢啲錢咧，好多係經過銀行咧，亦都好樂意咧，透過佢呢個平台去借錢俾呢、這個，譬如陳燕平你要借錢，你陳燕平直接去揾銀行，銀行唔借俾你嘅，但係銀行可以將嗰筆錢咧擠喺螞蟻呢度，螞蟻咧就話哦，我透過呢個科技嘅平台，我將100,000借俾你，佢將然之後收手續費咁樣，即係呢個係佢個我哋叫做個營運嘅模式啊。咁呢種咧好靈活嘅貸款嘅模式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幫到好多即係微小嘅企業或者係初創嘅年青人，所以呢個就係講緊咧，即係傳統嘅金融你只係會借錢俾20%嘅人嘅啫，就帶動80%嘅人去個經濟活動。而新金融咧就係話我會借錢俾80%嘅人，而呢80%嘅人裏邊咧好多都係嗰啲。好少嘅企業嘅人，咁中國嘅經濟發展都好快，我哋都知道。但係嚟到一個階段，就係咧監管機構咧就開始覺得，咦，我應該係用金融啊，定係用科技嘅框框嘅條例去管理咧？咁依家個大環境咧，我哋就知道大環境環球經濟咧係其實係好唔平穩，即係好唔穩定。再加上中美關係都好緊張，咁即係喺。即係監管個階個層面咧，佢會睇到即係有冇一啲可能嘅金融嘅風險喺度。咁佢依家咧就好明顯地咧，中國政府咧係從風險控制嘅角度去出發，更加多個即係你平穩啲去發展，唔好發展得太快。咁呢個就係點解喺臨門，即係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佢希望係將嗰啲法例啊搞好咗，先至再去發展嘅。咁所以咧。剛才你都提到，我就不覺得呢，即是他整個舉措呢是想殺死這隻螞蟻，而是呢希望他再回來的時候更加健康或者更加完善地去發展。其實呢都不是一件即如果你可以很正面地去看他呢，就可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冯振超。 兩個點我自己睇到嘅，第一咧就係、其實螞蟻金服咧，佢本身係一間私人公司啦，即係上市。咁但係佢係因為佢嘅科技嘅優勢咧，其實佢係涉獵咗好多咧國有嘅民間資產。 嗯， 喺呢方面嚟講咧，其實佢嗰個嘅體積究竟有幾大咧？其實而家仲係一個估算當中，因為。而家上市只是第一步，我就自己有一个嘅即系观察咧，就系话咧，由于咧上市之后咧，全世界都可以透过香港嘅 H 股咧去投资呢一只嘅股票。咁究竟呢一间公司未来咧嗰个嘅持股个状况，会系趋向一个嘅真系好似原有香港的上市公司这种模式啊，定是说它其实越走越远，例如甚至乎有一些讲法就是以前其实香港都曾经想过譬如同股不同权啦、啊、这些呢其实已经是第一个我自己想呢，就是说在那个的监管上面呢，其实它本身呢它除了说是控制刚才谭慧仪讲过一Tammy讲过一些的实际操作之外呢，它还要管控的風險是來自於就係話未來，因為呢一間公司嗰個嘅涉及國內嘅方方面面太多，咁究竟呢一個除咗你話係即係引資呢一個嘅風險之外，會唔會亦都係令到佢產生其他嘅地緣金融風險咧？呢一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咧，其實我諗大家咧都會。生活上面已經很多網購啊，呢一啲咁嘅，即係去做呢一啲咁嘅消費行為。但係咧，其實由雖然我哋已經係咁成熟，不過咧，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就係話，如果你喺美國 Amazon 買一個嘅物件，你嗰個嘅交易喺香港進行，因為其實交貨俾件貨你，雖然係經過呢一個郵遞速遞，咁但係最後件貨運咗嚟香港，但係究竟本身呢一個嘅商業行為係咪一個？現有香港的商業稅務制度監管或者這個的即行之有效的方式底下進行 的一個的即商業行為呢，這個我想、即其實很多做零售的人都會諗㗎啦，已經。因為如果你在香港開一間實體店，你就人工啦、租金啦，其實呢除了這些支出之外呢，其實你亦都對個社會呢是、有好大的一個的所謂經濟效益之外呢，其實你都是納稅的，你都有即是利得稅啊等等啦、啊。但是如果你是一間網店的話呢，而這間網店本身是世界性的呢，其實究竟這一些的即是商業行為是不是已經走出了我哋嘅呢一個嘅即係香港嘅商業稅務法則咧，呢、這、一個我諗又係其實呢一啲嘅所謂嘅金融科技咧，已經係好實在地影響緊我哋嘅生活。但係好即係我其實我又覺得正常嘅，通常政府或者監管機構咧，佢哋都要出咗呢一啲嘅所謂新嘅事物咧一段時間咧，佢哋先至知道點樣適應咯。 嗯，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想讲一讲咧，四个嘅警务协会去信中大校长段崇智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老友我 撑你。Hello， 大家好，我系愉园足球队嘅总监孙文迪。疫情咧对本地球坛嚟讲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嘅，幸好而家就冇事，可以咧继续作赛。物资咧愉园会嘅展望亦都系一样咧，希望培养到多啲嘅年轻球员。为愉园会出力之余啊，亦都希望可以代表香港为香港去出力。另外愉园会除咗上年攞咗一啲经验之后咧，咁啊亦都青年球员都慢慢成熟。咁我哋都揾咗一啲新嘅外援，有啲新嘅元素，希望咧可以令咧球会嚟紧嗰个球季可以攞到更好嘅成绩。希望嚟紧呢个新球季顺顺利利咧，唔好再停啦！ 大家一齐支持香港足球，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十五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咧，继续有冯振超同埋谭慧仪喺度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嗱，呢一单咧就系新鲜滚热辣噶啦，咁就系四个嘅警务协会啊，包括警司协会啦、香港警务督察协会啦、香港警察队海外督察协会同埋香港警察队援助级协会咧，就齐齐去信中大校长段崇智嘅。咁其实佢哋个名义就系警察评议会嘅职方协会啦。咁最主要一样嘢咧，就系话对于旧年十月。段崇智发表的一封的公开信，他们是说是有失实指控的，就致函段崇智，他要求他逐点回复，但是段校长呢就没有回应过。而第二点呢，主要就是说呢，就是说段校长他认不认同，就是他在去年十月同同学的建元同学的之后的一些言论和他那封的公开信，就是可能是跟中大二号桥事件有关，因为他是向学生和公众发出错误的信息，所以他就说是不是需要为香港被推向万劫不复的边缘而负上部分责任呢？所以这封信呢，首先就是说段校长他作为这个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其中一位共同发起人之一，就首先要检视一下自己曾犯下的过失，并勇于为此承担责任和有所交代，还有亦请段校长务必以回复这封公开信为此，给社会大众一个坦诚的交代。最简单的补充，去年十月段崇智那封公开信，就是他跟学生见完面之后，就对于学生即是他们在反修例事件当中的被捕之后的一些遭遇而发出了一封的公开信。咁当时段崇智就喺封信就话咧，即系无论同学因何事被捕，警方必须确保在拘捕及扣留过程中，被捕人士应有嘅权利不被剥削嘅。好，两位点评议今次几个警务协会嘅举措咧？吓，范振超， 我谂系一个即系嗱，首先第一就系咧，今次四个警务协会咧喺拣喺十一月咧，我谂就系因为一 周年啦嚇，即係呢一個嘅 中大二號橋事件。 中大二號橋事件，咁我諗呢一個係一個佢哋嘅原因啦嚇，一個即係比較令我諗得通，因為你唔係突然間八個月、九個月或者年半先至嚟講呢一件事。咁但係我諗明顯地就係、是、我諗喺而家香港政治咁崩緊嘅情況底下咧嚇。確實，如果你話喺呢個時候咧，對即係中大校長有呢一種言辭俾，都係好嚴厲嘅指責啦嚇，同埋要佢負上責任咧，我就會覺得就係話係咪有呢個必要咧？其實我諗咧，嗱，警務協會咧，我係理解佢哋咧喺過去一段時間裏邊咧，佢哋覺得佢哋係受咗委屈啦。咁亦都我係同一啲朋友傾過啦嚇，其實有一啲建制派嘅大佬級嘅人物咧，其實都即係我哋大家交流傾偈嘅時候咧，佢哋亦都係好多苦水嘅。佢哋係話即係有好多譬如做警察嘅朋友，佢哋嘅家屬咧，自己都有大壓力啊，啲小朋友翻學有好大壓力啊。咁我諗咧但係我諗即係始終咧，政治歸於政治啊。個問題就係在於就係話，如果喺一個現有嘅咁崩緊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去將呢啲問題咁尖鋭化，去令到個社會再一次咧，去個對立面去到咁即係大家咁大嘅話咧，其實我諗對兩方面都冇乜好處啊。即系阿段崇智嘅讲话，究竟或者系咪需要出嚟作出个交代？其实你睇封信嗰个脉络咧，佢系今次四个协会系要求阿段崇智系向公众交代，唔系向协会交代咁简单 嘅。向社会大众一个坦白的交代。 嗱，呢一种写法咧，其实就好明显地咧，就系咧，就系以大众嗰个嘅讲法咧，系合理化自己嘅要求。咁啊，嗱，呢一个其实我谂。大家都明嘅，即係其實呢一種咁嘅文筆或者呢一種咁嘅寫法咧，係比較容易咧，係作為一種公開信嘅一種嘅文體嘅寫法嚟嘅。咁但係我諗作為大眾咧，而家佢哋係咪真係最擔心或者最關心段崇智當日講過啲咩説話咧？而段崇智係咪喺個二號橋事件裏面又真係有一個嘅角色咧？我谂呢啲唔系阿段崇智自己讲或者自己出嚟道歉就可以令到件事系得到一个嘅结束噶。因为事实上我谂咧就算你话作为一个学术界嘅一啲嘅研究都好啦，每一件社会事件嘅发生，唔系某一个人某一次嘅事件就去触发。通常都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理由和原因咯。那你说今次即如果你说要将这个中大二号桥事件和段崇智之间拉上一个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合逻辑的一种的理据咯。 嗯，谭慧仪怎么评议呢？ 我觉得就很明显呢，即当然呢，即几个他一起几个警务协会他们发一封这样的信，刚才冯振超也有提到，当然有他的原因，或者都即係警察喺舊年個社會事件裏邊，即係佢哋嗰個角色喺警隊，佢哋自己佢係會覺得自己係受委屈嘅，或者係俾即係太多嘅批評啊咁樣。咁我哋都睇到近排咧，即係喺新警務處長之下咧，其實警方咧係好努力咧，亦都喺度希望重新建立翻佢個形象嘅，即係譬如最近咧又推出咗即係警察嘅一首歌啦嚇，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咁。咁其實係我相信佢哋係明白到咧，即係喺香港警民關係喺舊年咧係前所未有地緊張，甚至係惡化。咁依家即係警民關係，你點樣去重新去修復咧？係需要一個過程，亦都需要一個努力嘅，即係警方亦都要努力去建立翻佢嘅佢除咗係去即係對付示威者之外，佢仲有即係好多嘅即係維護治安有好多嘅工作，即係點樣去樹立翻佢嗰個形象。即係呢個恢復警民關係其實係一個重要的一樣嘢。咁佢喺呢件事裏邊咧，即係咪因為佢係一週年或者咩嘢，佢想做咩？我哋唔知啦嚇。但可能佢都覺得段校長當日講嘅嘢，對他們的形象，他們或者覺得段校長說的話未必是事實的全部， 但係當時我哋都要明白，當時係都幾兵荒馬亂嘅個情況之下，咁啊段校長當然佢係站在保護學生嘅角度。你校長你要維護學生，他又講了一些說話，那你不是在法，你現在不是在法庭那裡，大家在說你這句說話是不是百分之百是不是事實或者什麼東西，去法庭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即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你說我要關心學生，或者希望警方拘捕了學生之後都給他們應該有的法律上面的保障，這個也是正常的講法來的。即我自己就真的覺得呢，即他封信裏面都有提到，即知道段校長是這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的 共同發起人。 咁呢個大聯盟，大家知道大聯盟的意思就是希望香港重新再出發。香港重新再出發咧，係點樣去再重新出發呢？都希望嗰個社會的 傷口咧可以係愈合的，即大家可以去多啲互相的理解，或者多啲互相嘅溝通。當然大家即社會依家都仲係好撕裂，大家都好多唔同嘅意見。但係你唔係仇人嘅情況之下咧，大家係咪可以多啲去溝通啊？即係去呢個解決咗個問，解決呢個問題。呢、這個就係即先至係真真正正我哋可以再出發咯。我覺得。 好嗱，最後咧想花少少時間講美國嘅大選啦。咁因為美國總統選舉到而家為止咧，未有個最終嘅點票結果㗎。不過無論我哋睇翻即係美國嘅多個媒體啦，而家咧都係拜登咧係佔優嘅。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州份咧，似乎即係點樣票嘅州份咧，佢係佔咗一個優勢嘅。咁但係喺今次事件當中咧，就令人關注到啦。嗱，首先就特朗普咧，佢哋會喺多個州咧發動一個司法嘅挑戰啦。咁亦都有啲州份咧。或者有些地方看到有人是上街的，要求维护每一张点票，每一张票都要必须要点。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观察，就是香港在今次选举之中，就算一般的香港人都异常着紧，即是为什么呢？冯振超， 我觉得异常着紧，就异常着紧呢，就是因为大家的情绪反应，就觉得即是这个嘅美国嘅总统呢，可能对中美同埋香港之间呢未来个发展呢有好大影响。咁但我觉得呢，老实讲，其实特朗普，我諗大家諗一諗呢，佢喺今年一月之前呢，其实佢同中国之间个关系同态度呢，同一月之后呢，180度嘅。咁我觉得其实拜登同特朗普呢都唔係争得好远嘅，就边一个做总统。咁我都想再讲多少头先警察嗰度。我觉得现有呢，其实警方我觉得反而最需要做嘅就係呢，点样呢係去重新想一想自己的公共关系策略咯。即是譬如段校长事件，我觉得其实他们究竟有没有私下找段校长吃过饭，谈过偈，知道一下譬如即是中大的状况呢，我觉得这些是不是好过出一封公开信呢？ 好，美国大选谭慧 妍。讲到美国大选呢，我是同意，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了，即无论哪一个上台，哪一位做总统，其实即在中美关系上面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只不过是有一个即处理手法上是不是 有所不同。不过呢，即讲返今次呢，即美国的大选呢，即你头先问即为什么大家那么关心。咁當然係因為會直接影響到香港同埋呢個即係中國啦，即係香港我哋依家即係特朗普亦都係因為特朗普先至嚟制裁，即係依家美國係制裁香港有好多。但係呢，另外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呢，就係話如果我哋睇返即係好多嘅西方媒體的一些的評論，又或者是中國內地一些的反應呢，就除了他們很關心哪一個做總統將來對中美關係有什麼影響或者怎樣之外呢，今次呢反而揭示了一個問題，就是包括《紐約時報》啊，其他的一些的西方的主流媒體都說美國今次搞成這樣呢，就是令到究竟大家尤其在中國內地覺得究竟美國咁樣嘅制度同係咪出咗問題？即係如果你睇今日嘅一啲嘅西方嘅媒體都喺度講緊，係咪你嗰個成個係因為特朗普一個人嘅問題啊？定係話個特朗普帶嚟對美國嗰、那個即係成個社會嘅撕裂嘅引發出嚟嘅問題？是值得很好大的心思。但反过来呢，即是很讽刺地是就是说呢，令到一些中国人，他会即是中国内地的民众，他会觉得啊，原来美国的你是不是一个反教材，即是你会搞 民主的反教材。 是啦。咁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呢，我们去观察的。咁当然即是回转头，你说中美关系，中美不是只是中美关系，而是呢即是整个 中美國對成個世界、歐洲或者所有嘅一個即係世界重新嘅一個洗牌，會唔會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呢兩日，好似今日定係今日，美國係正式退出咗呢個巴黎協議，即係呢個世界，即係呢個 氣候變化嘅協議。係 咁，拜登就已經話咗，如果我當選咧，我就會再參加埋，我會即係美國會重新參加嘅。咁你哋會睇到好多即係美國佢嗰個世界嘅喺世界一啲咁 嘅影響啦。嗱，有機會我哋再傾呢個議題。